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37集，他是我的。蒋婉进来送果汁时，见文静正面无表情地盯着屏幕，他小声问：“ 怎么了？” 他们喊我老公。 没关系啊，这是假的。 你一次都没有喊过。文静漆黑的瞳仁落在蒋婉的脸上，表情认真又严肃。蒋婉轻咳一声， 饭马上好了。我 文静扣住他的手腕，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不喊我老公？”蒋婉整张脸涨红。 我还不适应，我以后会喊的。 为什么要以后喊？文静蹙眉，显然不能理解。蒋婉看了眼电脑，整个屏幕都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粉丝们全都笑疯了。他红着耳根看了文静一眼，咬着唇喊：“ 老公。” 文静满意了，老婆。蒋婉临走前走到屏幕跟前，冲那群还在哈哈 哈的粉丝们说：“ 文静是我老公，以后你们不可以喊他老公，不然他会不高兴的。” 他第一次在文静直播间露脸，纯素颜，没有化妆，皮肤很白，眼睛细长，说话时眼睛里带着点笑意，让人不自觉就心生好感。 哇嫂子， 婉婉终于露脸了，上次阿健比赛戴着口罩都看不清，这次终于看见了，哇，好好看呐。 好的嫂子，我们刚刚是跟阿健开玩笑呢。 婉婉出来霸道宣誓主权，哎呦，这该死的爱情。 哎，你们谁注意到了？婉婉纯素颜，哎，是真的素颜，一点妆都没有。哎，我的妈呀，这年头居然还有素颜这么白的，又白又好看。 她笑起来好好看，我感觉我都要恋爱了。 婉婉，性别不要卡太死呀，我觉得我也可以啊。 哎，把楼上 ID 记下来，截屏，让全世界看见她。 喂，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，请大家穿好衣服。 你们做个人吧。 文静看见屏幕上越来越多人都在夸蒋婉长得好看，还有在对蒋婉告白，他手腕一使力，将蒋婉拉进怀里，随后冲镜头一本正经地道：“他是我的。”弹幕又炸了。文静和蒋婉在意大利的一所教堂举办婚礼，除了证婚人神父，教堂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蒋婉知道文静不喜欢人多，她怕吵，也不喜欢吵。那段孤单寂寞的童年并没有让文静在成年时渴望朋友伴侣，反而让她习惯了独来独往。她也曾试着融入这纷杂喧嚣的世界，但他搞砸了，不能正确领会他人的情感和意愿，让他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显得格格不入。所幸他遇到了蒋婉。蒋婉会在他坐在地板上下棋时不问缘由，只是安静地为他倒来一杯水。他从不主动叹息他的世界，甚至在发现他梦游时还会温柔地抱着他，为他柔声唱歌，虽然唱得很难听。神父念祷告词时，文静发现自己走神了，他脑子里想起了一些和蒋婉之间的回忆，心口涌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，很新奇的感觉，但他并不反感。蒋婉穿着白色裙子，头上戴着白纱，在神父的祷告中，他 他闭上眼，虔诚地祷告祝愿。透过唇形，文静辨出他是在念他的名字，他也轻轻闭上眼。祷告什么呢？他想和身边的女人一直生活在一起。蜜月是文静决定的，路线是蒋婉定的。当初听文静说要带她蜜月旅行时，蒋婉兴奋了好几天，夜里也会抛弃羞赧，搂着文静的脖子喊老公。他们白天旅行，夜里到了酒店就开手机做直播。文静不打游戏，就把手机开着，跟粉丝一起看蒋婉直播。蒋婉把耳机线用防水贴纸固定在桌上，拿羽毛清扫，做耳部按摩。她依然不露脸，但收看她直播的粉丝越来越多，她不再打字，会小声地说话，声音很轻很轻，不会喷麦。很多粉丝喜欢她的声音，常常让她唱歌，她笑着说不会唱。文静很满意，一边躺在床上看她的直播，一边给她刷十几万的礼物。蒋婉一边扫羽毛，一边拿眼瞪她，瞪着瞪着，文静就来吻她，蒋婉立马服软，但是文静也就只会放过她直播的这段时间。等她直播一结束，她就把她压在床上。文静特别自律，不论前一天多晚入睡，第二天都要七点起来跑步。蒋婉即便被折腾得很惨，第二天早上也会准时被他拎起来跑步。一开始蒋婉还会气喘吁吁，后面适应了之后就爱上了跑步这项运动。两人每天早上都会沿着酒店往外跑，去看凌晨的街道，看那些忙碌的陌生人。他们或赶着上班，或赶着买早餐，他们从两人身边穿行而过，偶尔有人停下来，留下一两道惊艳的目光，或冲着他们打招呼，又急急忙忙离开。那些听不懂的陌生语言，异国他乡的空气和太阳，路上陌生面孔露出的微笑和祝福，这许许多多的一切，都勾勒出蒋婉对未来的美好幻想。文静的头发是在意大利剪的，幽静的巷子，蓄着胡子的中年男人，店里放着古典音乐。蒋婉就站在文静身边，目光温柔地看着镜子里的她。文静第一次觉得理发店的氛围宁静舒心，她在蒋婉的温柔注视下，不由自主地扬起唇角。那是她第二次笑，虽然她自己都没意识到。晚上回到酒店，蒋婉问他以前都是在哪儿剪的头发。他说打完战队比赛之后只出门剪过一次，后来都是专业的理发师上门。当时加入战队，一场比赛让他一夜成名，也让他不论到哪儿都受到许多关注，就连剪头发也会造成理发店人员堵塞。他戴着口罩坐在椅子上，身后是理发师，旁边是一张张热切的脸，他们兴奋地喊着他的名字，把笔和纸对到他面前，喊着让他签名。他跑步的时候也会遇到疯狂的粉丝，全程跟着他，甚至想跟着他到家里。他也会收到粉丝送来的很多礼物，各种鲜花和各种手办，还有键盘和耳麦，但他一样都没拆，都是教练和队员帮着拆的。他不喜欢被人包围的感觉，也不喜欢许许多多人高声喊他的名字，那些呼声于他而言就是吵闹。这些年来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，他融入不了别人的世界，别人也融入不了他的世界，直到他遇到蒋婉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